要装修想靠谱，还想要大理， 美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电器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装修好选择， 北京美得你， 亚宁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得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D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嗨，早上好，进入到7点钟的时段，这里是1033越来越动听，准备了很多动听的好歌曲，在这里一起享受好音乐的同时，给一天一个新的开始，好的心情，好的状态，怎么才算好呢？既放松又不颓废，充实而快乐。好了，接下来送给你陈淑桦的一首歌《笑红尘》，稍后还会有周杰伦的《轨迹》，听歌吧。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能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一无所扰，几相欢的半世逍遥，心事对人笑，梦中却忘掉，看天黑得太早，来生难了，还恨一笔勾销，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 悄悄地藏在你缸里。

在一种新的心里准备和你一宿缠绵。我真心以为承诺让人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我真心以为承诺让人这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 同一句话，有人说你哈哈一笑，有人说你却非常的介意。同样的离开，有些人你只会当路过，有些人却痛不欲生。我们啊都是这样的，因为在乎他说什么你都听到心里，你都会乱想。因为在乎他离开你承受不起，但是你也会发现哭过之后笑过之后承受过离开之后好像已经没有那么痛了。时间会告诉你，没有什么是非这样不可，你可以在这些得到和失去之后变得更好，千万不要变得越来越消极。你有正能量，你就一定会遇到正能量。好了，拥抱着正能量，在这里继续听歌。 叫我怎么能不难过，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不说，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

十二种颜色这样一首歌，来自陈琳。其实说到十二种颜色，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用的水彩笔、蜡笔经常是十二种颜色。还记得小时候的那些充满回忆味道的东西吗？比如说像足球一样的巧克力，泡泡糖里拿铅笔涂一涂就能出来画面的那种小贴纸，还有很黏的那种可以拉长的糖，还有可以吹泡泡的那种胶，好吃的麦丽素，好玩的玻璃球，想想看还有什么呢？也不得不说，回味起童年的东西就很容易暴露你的年纪，但是那美好的童年永远都在我们的心里，暴露年纪也没有关系。好了，你回味一下吧。接下来继续来回味好歌曲，迪克牛仔的一首比较经典的歌了，爱无罪。明天早晨再来跟你一起听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哦。 你握住我的双肩，轻声说抱歉，我抬起头看你的脸，看见深深的疲倦，这一次你竟然没有掉眼泪，这一次也好像显得特别黑，这才了解你原来也能这样决裂。你说你从不后悔爱过这一回，只是我俩没有明天，爱得越深越有罪。我知道你不是存心要辩解，我知道你已经几夜不能睡，决定之前你不知压下多少伤悲。等待就很累。